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两人选了一个方向上路了。起初白安逸还对另一个白安逸有些戒备，人总会对镜像这种东西有种莫名的恐惧，更何况这个镜像从镜中走出来到了他身前。但当白安逸的身影越走越淡后，他反倒担心起来。 你怎么了？ 影子看着自己逐渐透明的双手自言自语。 一个小时零十分钟，比上次的时间长了一点。 白安逸震惊。 你出来过？ 嗯，你觉醒异能的那天我出来了50分钟。 白安逸还记得自己出现异状后偷偷测过身体内的 A 类球蛋白的数量，得出的结论让他差点当场自闭。他本想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焦青光，他没有别的亲人了，焦青光就是他最亲近的人。但天色已晚，白安逸又想起焦青光有报告要交，今晚是死线。 那就明天再说吧。 影子与他并行着说。 那天你睡得不是很好，洗过澡后吃了药才睡。 白安逸记得自己的独立宿舍是带浴室的，那间是小淋浴间和马桶，外面就是洗手台与一面巨大的镜子。他恍然道：“ 就是那个时候。” 你会怕吗？ 不。 白安逸此人兼有着学者的浪漫与理智，对方在觉醒异能后既然没有伤害自己，那他就不会去做万一他伤害了自己怎么办的无聊设想，徒增烦恼嘛。影子笑着说：“ 连气也不生吗？我可是看了你的身体。” 白安逸的脸当时红了。 你， 影子试过白安逸的底线，眼见他神色局促，就适时的收起了玩笑。 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 也没有。 白安逸低头慢慢走路，温驯道。 这具身体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你看一看没什么。而且我还要谢谢你。 谢什么？ 你的性格、意志还有身体素质应该都比我强势很多。我不是很懂心理学，但我也有一点关于双重人格的认知。一般来说，两种人格是彼此独立的，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可你一直知道我，却没有来抢身体内主人格的地位。 影子低下头，璀然一笑。同样是一低头，一个驯服，一个却是不动声色的以退为进。 看你对主理人的态度，我还以为你很有领地意识。 我的确不喜欢别人未经允许就冒犯我的人身权利，但是我是你，你也是我，你帮了我很多，所以我不会介意。 影子动作端庄的将手敛在背后，压住被荒风掀起的白大褂后摆，含笑道： 所以这也是我的理由。 什么理由？ 影子一字一句都直白的要命。 是我不抢占你的身体，把你关在我的身体里，对你为所欲为， 让你哭着求我放你出去的理由。 白安逸涨红了一张脸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驻足问道： 你想过？ 影子笑言以对，不见一丝心虚。 没有。 二人对话间，影子的身体更加透明了几分，他眼见实在支持不住，便说道： 我消失一会儿，需要我的时候想办法制造一面镜子。 影子消失后，白安逸独自跋涉了十里路，最终气喘吁吁地在一条小河边站定。他们虽然是意识体，但仍然会有着正常的人体循环，会疲累饥渴。他面对河面伏膝喘息一会儿，一只手就从侧面伸出递给他一条毛巾。 这么久才叫我，我还以为你不想让我出来。 白安逸缓过气，擦了擦汗。 我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，我只要消失再照镜子就可以出来了，再说陪着你我不会觉得累。 白安逸坐在地上， 油嘴滑舌。 试试。 影子在他身边坐下说： 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陪了你快20年，你认为我会觉得厌烦吗？ 白安逸被他直白却又挑不出毛病的话弄得有些窘，没话找话道： 你困吗？你睡吧，跑了一天辛苦了。 不行，不能在水边，可能会有很多人来水边蹲守。 你放心，我在呢。 白安逸有些不好意思： 可我睡了你怎么办啊？我还是每个小时都起来一次，照一照水面。 不必。 影子伸手入兜，摸出一面从后视镜上敲下来的小圆镜，插在土里，做出请的绅士手势。白安逸盯着他： 你有镜子？ 有。 影子镇定自若地回答： 今天赶走那个人前，从一辆车上取下来的。 那为什么？ 影子蹲下身平视着他： 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叫我出来。 是我不好。 影子大概是做好了被责怪不信任他的准备，没想到得了个道歉，一时愕然。 你 是我没有给你安全感的保证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很感激你，也很需要你。这种需要不只是人身安全方面的，我是第一天认识你，还想多和你说一说话的，多了解你一些的。哦，给你。 说着他把自己在路上捡来的一只尖树枝递给了影子。影子接过树枝，望着他一板一眼的讲着道理的小学者，目光柔和。 这是什么？ 我在路上捡来的，打算用来防身，现在给你。 影子几乎要笑出声来。 这能防什么身？ 白安逸有些羞窘。 这是我最后的武器了，其他的东西我都拿不动。我把这个给你，你信我，可以吗？ 影子不再硬话，把他按到一边的树下坐好，压下他的眼皮，半命令道： 睡吧。 白安逸就乖乖地睡了，很是安心。他有久在学校读书从未出过社会的人的所有毛病，其中之一就是一旦相信一个人便对他毫无保留。这种毛病在经历过焦清光的事情后仍然会有间歇性发作，也不知道该笑话他幼稚还是别的什么。影子静静地靠坐在他身侧，镜子内映出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。有自己在，他大可幼稚。休息一夜后，二人重新上路，换影子背着白安逸出发。白安逸只需要抱着镜子，在他身形变淡时照上一照便可。路上，他们聊了很多，而聊得越多，了解得越多， 白恩义越意识到他与这个人格果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影子的身体素质近似于一个全运会的冠军，身手敏捷，能在十秒钟内爬上一棵高树摘果子，思想也比他成熟许多，接受现实的速度极快，毫无侥幸心理，在学术上也不差他多少，对生物学有研究，对天文地质都有涉猎，还会做饭，感觉处处都比他强上一头。某日吃饱了饭入睡前，白恩义躺在影子铺好的蒲草上，忍不住问他， 我为什么会分裂出你呢？ 影子正在吃他吃剩的烤兔，闻言转头。白恩义很快意识到这样不大礼貌，急忙补救， 抱歉，我不是说你是我的衍生， 因为你需要我。 不等他解释完毕，影子就直接答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影子对他总是这样坦诚，坦诚到让他脸红耳热。影子反问道， 还有问题吗？ 白安逸摇头，影子拨一拨火堆， 那就睡觉。